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消息称，环保部相关司局相继开展雄安新区环境评估、白洋淀治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工作，下一步将着力支持白洋淀流域环境整治、雄安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区域污染协同防治。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烯类食品632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626批次，不合格样品6批次，不合格产品涉及一号店、天猫、京东等相关商家。11月30号之前，全市4086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全部上线运行，市民需要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停车付费。北京市正式供暖，市政大网集中供热区域将在每月的5号、15号、25号入户抽测试温，掌握居民采暖情况。市民家中如暖气不热、温度未达标，可拨打热线电话报修。地铁机场线车辆段改扩建工程近日获得市发改委的批复，机场线发车间隔将有望由目前的10分钟缩短至4分钟，运力将大幅提升，预计于2019年6月工程建成投用。京东供暖季期间，北京市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将统一上浮0.16元，但北京市供暖价格不做调整，非居民供暖和居民供暖价都将维持不变。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已进入冬季防火期，已于近日正式停止对外接待，2018年开园接待时间另行通知。海淀区已经有包括北大、清华、北航在内的11所高校安装了 HIV 尿液匿名检测包售卖机。海淀区疾控中心表示，售卖机在明年底前将覆盖区内所有高校。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在去年的金曲奖之后，苏打绿宣布休团3年，无数乐迷们为之心痛，开始数着指头等他们回来的日子。很多人知道苏打绿可能是因为那首《小情歌》，歌曲一经推出便红遍了全国，以至于给不了解苏打绿的人造成一种假象，这个乐坛出了一首歌就爆红了。但其实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那一张《小宇宙》专辑，而在那之前苏打绿已经成军5年了，早就发行过数张 EP 和专辑。这里是经典969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苏打绿的成名曲《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都苍老，卸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卸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掉，我也不会奔跑，最后谁都苍老，卸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 在小情歌发行之前，知道苏打绿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歌迷，而早些年的那些好听的歌曲也是在他们成名之后才有了更高的传唱度。对于苏打绿来说，并没有什么一曲成名，只不过是坚持做能打动人的音乐，而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量变产生了质变罢了。我们经常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看到类似一人一首成名曲的歌单，但是在我看来，那分明就是一人一个关于梦想照进现实的励志故事。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苏运莹《野子》。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也有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又中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啊吹啊，我只叫不害怕，我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去挥手啊。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啊、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你无法把握社会发展跟经济的微妙速度，你站在高耸的写字楼群当中被时代的洪水卷走，并且速度超出了你的恍惚，你的一切都变得匆匆，没有午后让你感觉到慵懒，没有闲暇发现微小的幸福，甚至没有时间吃一顿自己亲手做的菜肴。这一切的幕后不是你的老板，不是没有达到远方，而是你的内心，一个无法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幸福感的人，走到哪里也都是徒劳。 距离拉得太遥远，我

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还能爱我多久？我知道你很想说，也和我一样没有把握。还能爱我多久？为何给我的承诺，每一次都不同？还能爱我多久？越问我就越脆弱。我和你一样不懂保留。还能爱我多久？所谓的天长地久，不惜和你和我。你走，从来没留下过线索，仿佛你的心我始终不曾靠近过。于是我怕因为爱你失去太多，到最后不敢太执着，不敢太冷漠，不敢给承诺。还能爱我多久？或者你也想问我要分手该在什么时候？还能爱我多久？还可以隐瞒多久才能够不难过？ 记忆留住时间，让过去成为经典。城市的夜空下，车外是喧嚣，车里有音乐。因为懂你，所以经典。我是九六九主播亚威，现在是晚上八点。 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 精英 都在听， 都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管家帮高端保洁首小时9.9元，三小时起拍，每天仅限200单。打开美团或大众点评，搜索管家帮，快来秒杀！还有超值保洁卖专享会员价，活动热线9508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丽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丽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们提倡开车不看手机，吃饭不看手机，出游不看手机，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 老司机带带我，四 S 店保养太贵怎么破？ 下载乐车帮，四 S 店保养低至68折。 老司机听我说，下载乐车帮，80大品牌，3500家四 S 店。 乐车帮 APP， 四 S 店保养低至68折。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感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 分寸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经市政府批准，相关部门联合印发有关意见，集体租赁住房可依法出租获取收益，不得对外出售或以租代售。租金将参考周边住房租赁市场水平，鼓励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但单次的租期不得超过10年。北京市将设立一批接受3到6岁的儿童接受保育和教育的社区办园点，办园点可由个人单位和社会组织来承办，教育部门对其负主要管理责任。丰台区2017年建设的168块全民健身专项场地全部完工，覆盖人群每万人达到了76.3%，共涉及全区4个乡镇、12个街道和108个社区。本市地面公交已全面启动冬运保障方案，采取增发车次、新开快速直达专线、加开区间车、多点囤车、区域调度等措施，加大早晚高峰的重点方向、重点居住区、重点客流集散地的运力投入，早晚高峰日均增发3000余次车次。门头沟将新建一座体育场，包含室内体育馆及足球场、田径运动场地及地下停车场等，共计37000多平方米，是一座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据某机构监测，燕郊地区二手房均价自今年4月份达到了29645元的顶点之后，半年来一路下跌，10月份已经达到了每平米23354元，平均价低超过了6000元。 男子世界杯无缘八连冠，德国公开赛男队近前主力却全军覆没。曾经输一场外战都是大新闻的中国男乒主力，今年输掉了八场外战，国乒男队正经历着多年未有的低谷。平谷第九届菊花美食节拉开了帷幕，60栋温室大棚、50000公斤的食用菊花进入了采摘季。即日起至12月底，市民可以到平谷观赏采摘到5颜6色的菊花之外，还可以品尝到菊花茶、菊花点心、菊花饺子等各式食用菊系列美食。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又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 这首南方姑娘受到了无数文艺青年的喜爱，又凭借了一首成都成功进入主流视野的赵雷，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独立音乐圈里的当红民谣歌手了。你可以经常在各大的音乐节和 live house 里看到他的身影。七岁他去北京的地下通道当地下的歌手，2007年穿行了中国的川藏云南等地区，行走的路途中写下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咬春等等作品。小有名气之后，2012年又丝毫不畏惧旅途的艰险，骑着摩托车和好友开始了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旅。好作品我想是因为有多年的经历才积累起来的。今天969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这首民谣来自于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

色翅膀，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请你们冷冷目光，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我借你的黑色翅膀，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聚集再多光芒，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一生之中至少要有两次的冲动，一次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你走过了你的青春年华，就可以拍着胸口，我没有辜负青春，因为那这两次冲动我都有过。中国台湾呢，是体会一个温暖人情味的绝对好地方。这里不仅是一个有很多美食美景的地方，让人呢最念念不忘的还属台湾的人情味了，以及这里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爱上这里，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有多美，而是因为它那暖暖的人气味，那份呢我们早已迷失的问候，那份早已迷失的温暖。这里呢，给人的感觉就像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过多的繁华，但处处尽显着人情味。就像在台北，也没有过多的大城市小市民的现象。在这里，你时刻都觉得自己被照料得不像一个游客，能让你感受到心底最淳朴的那一份情感，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关怀。来到中国台湾，一定要慢慢逛，慢慢品。这里温暖的人情、古早味的小吃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都叫你流连忘返。巴黎有一种闲散懒惰的气质，法国人一般爱把河岸分成左右称呼，巴黎左岸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数不清的画廊、放映老片的小电影院都聚集在这里。这里呢，更是书店的聚集地，弥漫着书香的气息，或文艺，或清新，或庄重，或素雅，充满了文艺的格调。小小的书房，温润的灯光，透过门廊，美好的与人与书的结合即将开始。无数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如海明威、毕加索、威尔伦等，都经常出入这里的咖啡馆和啤酒馆中，与朋友相聚或找寻灵感。在这样的书店里，同时呢还需要登上旧时的梯子去寻找旧书。在暮色沉沉的巴黎城的某个黄昏角落，仿佛呢自己不是在阅读文字，而是在阅读这个城市的历史。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法国人之所以浪漫，是因为他们有普罗旺斯。夏日里，漫山遍野、田间山谷，一笼笼四散开来的薰衣草在风中摇曳，散发着迷人的淡淡花香。在大多数人眼中的普罗旺斯，是一个极度充满浪漫气息的地方。那一片片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让多少人充满了向往。提到成都呢，不仅让人想到美女、美景、美酒、国宝，还有那种类多的连老成都人都数不过来的成都小吃。有人说成都之最，最在美食。说到成都的美食，首先呢是一个辣字当头，但其实吃下来最大的感觉是麻字在先，麻到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在成都有几条街非常非常的有名，春熙路、锦里古街、宽窄巷子，各色的美食汇聚在一起，绝对是一种味蕾的盛宴。但凡到了成都的外地人，无不对成都的川菜小吃满怀兴趣。到了成都不吃美食，总让人有入宝山空手而归的感觉。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晓，莫知何苦多讲。我快乐到孤独，我缺乏到满足。算愉快不配幸福，人大了开心都想哭。我每日要生活，我每日要斗苦，挨下去连上帝亦也许没法惨苦。我前路有犹豫阻，面对抉择难兼顾。得到同样快乐，彼此亦有沮丧。童话书从成长中，难免要学会失望。经过同样上落，彼此堕进灰网，沉溺烦扰，我知何苦多讲。拥有同样寄望，彼此亦有苦况。棉花糖从成长中，曾送你愉快天堂。经过同样跌宕， 晚上十点喽，还在外面狂欢吗？别忘了第二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是九六九主播龙叶，早点回家睡觉喽。 每一首歌。